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 正式开始，哇！法庭由衷，大角咀弑父母案。其实咧，成段嘢咧系分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八段嘅。咁其实相当长啊。我哋咧，如果整合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咧分四节咁做啦。因为如果一节讲，你可能要讲个几钟头。咁啊，我都冇能力。咁啊，好啦，先讲佢哋嘅筹备。大角咀弑父母案，杀人计划筹备已久，是筹备杀人好耐，两个人。咁我哋咧，即管讲个主角就系 L， 咁啊，第二被告就系 K。咁我哋尝试下进入佢哋嘅背景同埋内心世界。一开始，究竟佢哋去咗边？真系非常担心。呢句话。就是由本案的凶手 L 接受传媒寻亲访问时候所讲的。其后他和他的胞兄他亲大佬开始了 Facebook 专页寻找失踪的爸爸妈妈，用意寻亲，这份孝心即时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。这个表面上看下来是一个孝子寻亲的感人故事，但实际上其实是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谋杀案。这个故事先从这个被告的背景和杀人的计划开始。案件审讯的时候一共有两个被告，分别是首被告 L 和次被告的 K。 他们杀了两个人，一个是65岁和一个62岁 L 的父母。首被告 L 案发的时候得29岁，无业，有一个哥哥，自小的屋企的环境是非常之不错，跟父母同住在西营盘一个单位，父母在西营盘和天水围各有一个物业，另外在深圳有两个物业，加上四个。由小到大，父母对 L 是非常之有期望的，望子成才，令到 L 很大压力。L 从六岁开始就开始学钢琴、学英文、看英文报纸。长大了之后 ，L 的身形是比较矮小，只得1.64米咁高。佢将佢自己生得矮、冇女人缘，全部归咎于佢阿妈，因为全部都系读英文啊、学钢琴啊啲静态活动，令佢嘅课外活动非常少，所以生得矮小。所以吸引不到异性， L 同个老豆嘅关系亦都差嘅。由细到大，老豆老母成日都争执，个老豆会打个哥，个哥又会趁屋企冇人嘅时候打 L。尤其 L 咧，个老豆中意拉二胡，睇足球赛事，好嘈好嘈，令到佢咧成日觉得家嘈屋闭。佢又唔满意个老豆成日认叻。所以好唔开心。L 喺初中嘅时候已经受情绪病嘅困扰，思想负面，抑郁，淨係记得人哋对佢唔好。佢喺学校被黑社会恐吓，又因为打交被学校记过。2000年 L 中五会考后，老豆老母送咗佢澳洲继续升学。但是他到当地生活一啲都不开心，成绩跟不上，又遭到同学的种族歧视，更加被黑人的同学殴打。后来 L 退了学，2003年 L 回香港生活，他孤立了自己，令到自己很难融入这个社会。他曾经回过大陆， 识咗女朋友，但系关系好短暂。又试过用哥哥嘅 QQ 认识女朋友，并且同佢哋发生关系。到后尾 ，L 喺《星岛日报》任职地产版嘅记者，工作咗3至4个月就辞职。之后 ，L 喺银行任职文员，跟住买咗楼，但一场金融海啸令到佢俾银行炒咗，间楼断供，负资产，卖股票又输咗几十万，佢冇办法还钱，亦都冇能力还嘅私人贷款。自此之后，佢强迫佢老豆老母卖咗其中一个物业，帮佢还债。2007年。L 在他自己的网志写低了，我越走越发现这个世界是不需要我的。我成日跟老豆老母说，我出世就是错误，好想学习纳粹独裁者希特拉这样自杀，不过临死前一定要拉几个我最憎的人下去陪我。同年2007年，他的妈亦都患了抑郁症，要需要睇医生。去到2009年 ，L 拍摄个人短片《认证三级片》3D 肉蒲团做主角。在短片里面，他自认好色，性经验丰富。而另外一个主角是 L 的朋友，即是第二次被告 K。L 和 K 是做嘢嘅时候识嘅。K 认证中国书画拍卖公司嘅时候，L 做指导工作，两个人落班成一起吃饭。其后 L 离职，两个人依然保持联络。 K 自细就父母离异，个妈独自抚养佢 K 同埋 K 嘅姐姐长大成人。 K 成日开玩笑讲自己英文水平好低，净系识字母 A 至 Z， 一句英文都唔识，识十个字，识听识解唔识串。K 的情路曲折崎岖，年轻的时候发现初恋的女朋友有吸毒的习惯，于是分开了，后来和另外一个女仔成为了情侣，最后尾又是被人抛弃。母亲建议 K 去新西兰做嘢，一年散心，在新西兰认识了新的女朋友，卒之被人家骗了10万元，又发现女朋友背叛了她，另结新欢。 K 很伤心，卒之食老鼠药，过量的咳药水，吞下水银，烧炭四了自杀，但是都救得回，但是个智力和脑部记忆严重受损，个智商得回84%，低于正常的水平，勉强可以照顾到自己。之后 K 回到香港，认识了印尼的女朋友，跟住两个结婚，但 K 结婚之后才知道个老婆在印尼已经结了婚，还有一个仔，而且个老婆还有一个男朋友。但是 K 非但没嬲，还说好想他做老婆。但是 K 怎样容忍个老婆都好，容忍他不忠，呃他，到最后尾都要向现实低头，因为没钱帮老婆办理居港所需的签证，于是他老婆回到印尼。 K 又是一次承受感情的伤痛。此外， K 亦欠下了银行和朋友很多钱，加起来7万元。 K 本身住在大角咀 X 兴大楼大厦3楼一个单位，即是案发现场。他和家姐一同分担租金，后来家姐搬开了， K 自己一个人生活，还要自己独自承担这个租金。在这段期间， K 任职保安，为了应付生活开支，每日只可以吃14元的叉烧饭和10元无牛肉的干炒牛河。自此之后， K 不断贴街招，希望将自己的屋分租给人的单位，减轻负担。最后 K 的朋友和他女朋友分租。自此之后， K 结了婚，和个印尼的就没再跟 L 来往了。直到2012年， L 以 MSN 联络 K， 两个人再度熟络。 后来 K 和 L 的关系非常好。当 K 冇钱嘅时候 ，L 会买衫俾佢啦，请佢食自助餐啦，有阵时俾几百蚊佢用啦。K 形容 L 嘅关系好似多咗个阿哥咁，而 L 形容 K 嘅关系系交情好深。呢两个就系佢两个人嘅背景。而家开始讲佢哋两个人嘅杀人计划。L 曾经提及佢觉得人生好失败，本来希望三十岁前就自杀。K 劝佢。横掂都是死，杀人都是死，不如杀人啦！带多几个人落去，两个人的思想很负面。原因是他们多次被女性拒绝，又认为自己是好人，为什么生活得这么不如意？所以人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去报复这个世界。L 承认杀人的计划是案发前大约半年前开始筹备的，与 K 一起买好多的杀人工具，整整花了三四万元。逢星期六两个人就用 NSM 或者电话倾谈杀人的计划，卒之两个人想过在深圳落手，但觉得行不通，最后尾决定在香港实行计划。2012年10月 K 的电脑曾经下载有关失踪人口的文件，另外有证据显示二人在 NSM 谈论计划的内容。 L 提及他非常紧张，吩咐 K 隔日购买的用品，好像工业用的安全眼罩、口罩、手套一样，又购买多张的电话卡，避免二人间频繁的通话记录被人追查。二人的 MSN 对话中亦都谈及 K 屋企，即案发现场客厅冇抽气扇，讨论漂白水同埋丙酮，即系洗甲水嘅化学反应，最好有抽气扇，因为就算有毒气都唔会飞到成屋都系。最惊系未杀人就自己毒死咗。2012年11月 ，K 写下笔记，记得有关计划内容同埋购买清单：窗帘200、三部雪柜、猪肉刀3把、生果刀、两个锤、白饭100。饭盒订购，两个微波炉、锅、三个电饭煲、Pan B、针筒、饭盒、肉骨、9日元、3日1个、雀巢、抽血、12小时、剃毛、切内脏、送尸去雀巢。之后 K 同埋佢分租嘅单位朋友称，包租婆要收翻单位，直顾将朋友赶咗出去。实际上是将房间转让咗俾 L， 月租港币2300元，口头话用作炮房之用，因为 L 唔能够带女朋友翻屋企，即系西营盘住所。2013年1月，二人到深水埗刀厂购买骨刀、猪肉刀，喺大角咀二手电器店购买冰箱。在家品店购买漂白水、手套、厨师刀，在超级市场购买骨刀、餐桌盐，又在其他店铺买了500多个法普胶的饭盒。二人曾经研究将尸体制成人肉叉烧饭再抌。2013年2月期间 ，K 电脑的文件开启了记录，显示 K 阅读过有关失踪人口的文件，又到澳海城再买刀。到了2月25日上10时 ,K 发短信向上司辞职。同日二人到深水埗购买大型的黑色背包，想着运送死者的残肢。在那里吃喝玩乐，买衣服吃自助餐，然后又到尖沙咀超级市场购买牛扒刀，一切准备就绪。 L就同父母讲，即将搬入去大角咀呢个单位，有骗自己嘅老豆老母喺3月1日到该单位打扫地方，并实行半翼嘅杀人计划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，要激活毛囊。空有虚施， 固法、育法、防脱法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